着电视里说的发生的事，哦，从来不说，从来就不说，从不说我们之间的事。在多数的日子，我们都不够懂事，仿佛爱情是会花不完的数字。 想过还能再见到他，我们终究是要做朋友，最普通的朋友。这两天他在找工作，偶尔发信息问一下，他总是很冷淡。其实我很清楚，他只是不想让我们的关系搞得更僵而已。 我们说着朋友们的事，我们说着电视里说的发生的事，不说，从来就不说，从不说我们之间的事。在多数的日子，我们都不够懂事，仿佛爱情是会花不完的数。 我们之间的事儿，其实已经心照不宣了，或者说那是一种默契。我真想让你回到过去，因为那时的你好像比现在可爱，没那么多烦恼，即使有，也都是幸福的烦恼，青春的彷徨。回到过去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一个激动而富于浪漫气质的我，你会很快被我感染，和我一起歌唱。 不管他现在还信不信任我，我只想告诉他，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他，我从来没有不信过他。我一直跟他说，我不会丢下他，因为我把他当朋友。我现在还想这么说。不管他是讨厌我也好，是恨我也罢，我还是把他当朋友。 一定是我从你心里拿走了什么，不然怎么你的双眼忽然很沉默。有人说永远太苦了，谁说不是呢？爱情啊，太惊心动魄，我才把你收紧握。时空换了，光阴飞走，世界都变了，请你相信我，爱你是真的。风起云涌，潮来潮落，人海中的 少世界还有你，回忆不会贫穷，请你相信我。一分钟能给你什么？那是让你哭过的话，是我在胡说。有人说永远太苦了，谁说不是呢？爱情啊，太惊心动魄，我才把你收紧我。时空换了，光阴飞走，世界都变了，请你相信我，爱你是真的。风起云涌，潮来潮落，人海中的我，只要世界还有你，回忆不会贫穷，请你相信我。时空换了，光阴飞走，世界都变了，请你相信我，爱你是真的。风起云涌，潮来潮落，人海中的我，只要世界还有你，回忆不会贫穷，请你相信我， 请你相信我。相信有些东西放在哪儿是不会丢的，它一定会重新回来。时间的流逝总会让人俯下身去捡一种名叫曾经的石头。你的曾经丢落在哪儿了？我可以帮你找。有时候你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可靠、温暖、宽容的朋友，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通过这座小屋的窗，对窗外的另一个自己说：“放心，我会好好的。” 两年，我从一个天真的女孩遇到了一个每天都渴望结婚的女人，突然发现其实我很幼稚。我和我爱的人，我不敢想象我的婚姻是会怎么样，但是我确定的是我很爱你。谢谢我们吵架，一次一次的吵，我不知道我们究竟会怎么，我只是期望努力了两年多的爱情不要草草了事，因为我用尽了我平生最大的力气去维护这段爱。 终于穿越了巨大寂寞，应付起长夜的心手，也能呼吸，也有脉搏，被你折磨看作成就，苦痛也就能换成守候，闪烁着云也没说什么， 给我一个以后，淋着时间的雨。

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不能寐，没关系，听夜歌。我是吴周彤。 为什么从小到大我们都有着近似相同的境遇？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祝福我幸福？难道我真的不幸福吗？还是没有那种所谓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也许吧，幸福这个词已经抛弃我很久了。丘比特他忘了我，就连我也不认识自己。没有过两个人的幸福，就不知道什么是寂寞。就让我爱你证明有希望，就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都消失了。你们都走吧，我曾经爱过的每一个人，只留我一人，最终只有我一个人。倦鸟还会归巢吗？也许不会了吧。巢依然在，而倦鸟却重新选择了前方的道路。他放弃了，放弃了他的旧巢。 喝到咖啡变大量，把最后一杯拿铁喝光，这世界看起来我毫无恙，只等着我买单结账。走过寂寞的橱窗，张开一个人的游荡，今天并没有什么至少了你在身旁，自由若无其理想。这时候我早就该上床。一个人的游荡，城市像希腊的奶油。 想我还没绝望，站在十字路口等天亮，沉默着你会出现的方向，满足了自己的想象，我仍在等你出现，责怪我不该整夜游荡， 自己是一个人，我想回到过去，因为只有一个人才可以，没有任何的拖累。此刻我正在想念曾经的一个夜晚，我在想念和你一起吃烤羊肉串时候那种感觉。对了，你经常说要少割盐，那是因为你的泪水还未干。 好久没有留言了，知道吗？曾经那个最恨为了结婚而结婚的那种人的人，竟然也要这样过了。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会这样。曾经那个无忧无虑、特别爱笑的一个女孩，我都没有想到，我竟然到现在每天都是叹息声。我对我的未来没有憧憬，可以说我对我的婚姻没有期待，只是顺其自然而已。其实，在我的内心里，我还是有那种不服气，但是随着你慢慢的长大，我越来越会懂得一些事，不能只为自己想，可以为自己身边的人想一想，他们是很关心你。虽然我对围城里面没有任何的憧憬和期待，但我还是要走。幸福对于我而言，好像是一件奢侈品。 Aren't you glad you didn't stay with me? Bohemian life and instability. You went off to university and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from me. Endless nights, lovers, friends and fun. Big city lights, your new life had begun. And as the world turns on and on, love is lost and love is won. Laughed and cried when we were young. You went your own way, I survived. 肯定还是有疑问的。我不想知道爱情的味道，我早就失去味觉了。一个人喝红酒，还说要去海边玩，可是你不觉得沙滩上那串脚印太规则了吗？我要是在的话，它一定是杂乱无章的。 今年特别遗憾，都没有能看到海，没去海边，但是去年去了。是因为就是我和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最后我们两个还是没能在一起。这些天就觉得特别累，精神上特别累。两份工作，自己就是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空中碰面，你的情绪低落得像蓬头垢面的女孩，虽然电波让我们拉近，却不好意思多看对方几眼。于是我看见你打开了 MP3， 我猜你在听这首歌。 还拼命远方开始阴霾，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淹没浅浅的无奈。 在途中我们一起读双城故事。双城这两个字听起来很动人，就像金庸笔下的双儿，可爱至极， 但我知道一切都是伪装的，至少是托词。双城故事里还是那无尽的思念，而无尽就是无望，就像我喜欢双儿一样。 五哥吗？刚才在收音机里听到你的声音之后，我就走进了你的留言信箱。进来的时候我等了一阵子，静静的等，我在想自己的爱情也是在等待之中吧。没有他的日子已经一年了，我一直没有开心过，每一天我都是静静的等待，希望他能够回来找我，但是没有。我想答案就是说应该向这段感情再见了。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无满的爱情像没路过的风景，一直在进行，脚步却从来不会为我而停。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一直很安静吗？我想寻找一条通向你内心深处的捷径，可是我无法保持安静，于是我做错了事情。虽然你原谅了我，可我依然自责。要知道我们都是半兽人，时而冲动的像头发情的公狮，时而温婉的像一首贴心的歌。 有时候以为自己是一首歌，你动人的画面都是我的，有时候你不会在我身边，身旁的音乐变得好遥远。有时候想把 生命一半给你，我便不用承受你的失去。有时候照着镜子都不相信，你何时成为我的唯一。只想成为你的一半，离不开你任何一个夜晚。哒哩哒啦哒哩哩哦，我是这首歌的另一半。 歌声中又要和你道晚安了。最近我非常不喜欢写东西，我发现我的手指比我的嘴还笨，我总是把键盘当成是琴键，敲击出的文字像是一首歌，却无法表现出来。而我现在想让你听的是风不听雨的话，于是自由了。雪不听冰的话，于是翩翩起舞了。可你和他，还有你和我，却不能分开，于是风雨交加，冰雪消融，春暖花